第45集，混不下去了，我养你。这件事有太多的可能，如果所谓的把柄真的是裸照，那么就涉及少群知不知道裸照是洛毅给他的。要是不知道，那他刚才的问题却把洛毅暴露了。如果那所谓的把柄不是裸照，以少群的聪明和联想能力，他就把自己有罗总裸照的事给暴露了。无论如何，他已经陷入了完全的被动，接下来恐怕要任少群宰割了。他狠狠拿脑袋撞了两下墙，恨不得能撞死算了。在外面冷静了足足有5分钟的时间，他才重新回了包厢，给罗瑞带回去一杯冰水。罗瑞坐在少群的对面，拘谨地缩着肩膀，僵直着背，微低着头，明显非常紧张。少群则是一脸饶有兴致地看着他。温小辉抱着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的想法，坐了回去。 来，水。 罗瑞接过水，一饮而尽。他抬头的时候，温小辉看到他的耳朵都是红的。温小辉鼓起勇气看向少群，没想到的是，少群没有在就裸照的事情为难他，而是转移了话题。 你朋友开了个西点店呢，不错，店在哪儿？开业了我去捧个场。啊，还没装修好呢，等开业了一定给少公子送个大蛋糕。好啊，留个电话吧，我等着这个蛋糕。 他刚从国外回来，马上要换号了，换了号我再告诉你。 温小辉，你在防着我？你这小子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？总是做出一些让我无法理解的事。他不会刚好是你男朋友吧？ 不是。 那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觉得我见个人就要上吗？我看上去有那么闲？ 不是， 我只是觉得他有点像一个故人。 啊！ 少群的眼神呈现一丝茫然，转瞬即逝。 一个以前的同学。 温小辉才没空陪他叙旧呢，他只知道要保护好罗瑞。这么多年来，他像母鸡似的护着罗瑞，他是绝对不会让少群这匹狼染指这只小鸡的。少群也觉得扫兴，就没再问。几个人各怀心思地吃完饭，温小辉拉着罗瑞急匆匆地走了。只是临走前，少群那种审视的眼神让他知道裸照的事没完。从饭店出来，罗瑞做了一个深呼吸。 baby， 那个人好可怕。 不怕不怕，没事了。 我应该听你的，不该来的。 他给我的感觉就跟披着人皮的野兽似的，看人的眼神都是那种往肉里盯的。我都早跟你说过了，所以我不愿意见他。其实只是他不屑在我们面前装罢了。我见过他在社交场合的样子，也是风度翩翩的。反正这个人能少接触就少接触，谁知道什么时候会扑上来咬人。 是的，一定要离他远一点。对了，罗总那个事儿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裸照不是洛毅拍的吗？难道是洛毅把照片给了少群？ 我不知道，少群的态度让我根本确定不了那个把柄是不是那些照片。可不管是不是，我都暴露了。怎么办，妈的，我怎么这么傻逼啊？ 算了，你怪自己也没有用，话都说出去了。 该怎么办啊？ 你跟洛毅商量一下，洛毅那么聪明， 这怎么能轻易跟他说啊？万一真的是洛毅把照片发给少群的，那…… 罗瑞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可惜他跟温小辉一样，脑容量不那么充足，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两个小娘炮蹲在街角，均是愁眉苦脸，像是被遗弃的小狗。 要不你别告诉洛毅了。 为什么？ 就算是洛毅干的，他也是为了你吧。你再去质问他，多伤人呢。 你脑子里装的什么呀？罗毅干的这事儿，就算是为了我，那也太可怕了呀。 是蛮可怕的， 而且拿这些照片去威胁罗总，少群又不出面，罗总肯定以为是我干的呀。以后他会不会找机会报复我们？ 他应该不敢吧。 不行，我脑子要炸开了。小曼，你知道我这个人藏不住话的，我必须得去找洛伊问清楚。如果少群不知道是洛伊发给他的，那现在估计能猜到了。我得提醒洛伊想对策，万一洛伊什么都没做，我却把自己有罗总裸照的事告诉了少群，我也得找洛伊商量商量接下来该怎么办。总之我得告诉洛伊。 小慧，我觉得你会后悔的。 我已经很后悔了，我后悔的恨不得把自己开瓢透透气。 小慧，我看你这样好辛苦，周围环境好复杂，不行就辞职吧，你来跟我一起开店，我养你好不好？ 等有一天我混不下去了，一定去找你养我。 那就现在吧，我们单纯点生活不好吗？有吃有喝，每天开开心心不好吗？ 哪有那么简单。baby 你真好。 罗瑞难受地看着他，温小慧用头抵着他的头。混不下去了我养你，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话。那天晚上温小慧怂了，没去罗毅那儿，而是回了自己家。他一进门就见到他妈妈换好了衣服，化好妆，正准备出门的样子。两个人看到对方均是一愣。 妈，都八点多了，你要出门？ 温小辉上下打量着他妈。他妈年轻的时候真的很漂亮，现在也才40出头，身材和脸保养的都很好，稍微打扮打扮就很有风韵。哦，我跟朋友去听个相声。 什么朋友啊，打扮的这么漂亮。 你管什么朋友呢？我管你交朋友了吗？ 你怎么没管了？说是不是约会？ 关你屁事，快点让开。温小辉张开手臂堵着门口，还学着老鹰捉小鸡的姿势左蹦右蹦。 我就不让，你不说我就不让。 兔崽子，皮痒痒了是吧？ 妈，你说嘛，是不是约会？你约会我支持啊，你不用瞒着我呀。妈妈今天好美哦，快告诉我你是不是去约会，我们说好了没有秘密的嘛。 放屁，你瞒着我的事还少了吗？温小辉突然想起来自己正瞒着他妈妈养了个大外甥，顿时就有点心虚。 妈，你告诉我呗。 嗯，刚认识一个人，还挺不错的。 啊，什么人呢？多大了？干什么呢？多高多重？哪里人？是不是帅叔叔？ 我是怕你接受不了，所以一直没告诉你。 难道跟我差不多大？ 瞎想什么呢你？ 啊，那到底有什么我接受不了的呀？ 嗯，是个外国人。 我靠，老妈你牛逼呀！我怎么接受不了？我太能接受了。 哎呦，刚认识而已，八字还没一撇呢。哎呀，你赶紧让开，我要迟到了。 来，我给你补补妆。妈妈必须美美的去约会。 哎哎，你这色号不对。 哦对，哎，那你等我去拿。 好了好了，别忙活了，让开让开。